今天的正道经文起自《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4到25节，《希伯来书》第十章24到25节，我们一起开声来念。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有生命的气息，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敬拜主。今天是生命小组主日，我们要谢谢生命小组的组员们，他们今天在晚堂的服事带领啊，还有献诗啊，今天他们也在舞堂也同样做同样的事情，晚堂也同样的来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服事，一起带领主啊，我们感谢主。因此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生命小组主日的时候，我就特别选择了用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24到25节，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那叫做建立彼此。我们再次做个祷告。主，求你安静，再次安静我们的心，再次用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从主你话语当中，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我们将这段时间完全交托在主你面前，求主看顾保守，奉耶稣名求祷告，阿们。所谓的彼此，那其实是一种相互的一个的意思，而彼此是表示什么呢？那是一种的关系，有一种关系在里面的。我们从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上帝非常看重这个彼此的这个关系，特别上帝很看重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如果你知道圣经大诫命，主所颁布的大诫命是什么呢？我们都会背，对不对？你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不单单这样，也要怎么样？爱邻舍，爱人如己。从这个大诫命里面我们知道，特别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最重要建立的两方面的这个的关系，那是什么呢？与神的关系，爱神，还有呢，与人的关系，爱人。我们这一生，我们要把这两个关系建立得好，建立得稳。当然，今天我会比较专注，注重在第二方面，那就是爱人，那就是说跟人建立关系的这一个部分。弟兄姐妹，如果给你打分100分，请问你自己打分，请问你觉得你跟人的关系拿多少分？你跟人的关系拿多少分？100分吗？90分？还是刚刚好50分？还是30分不及格呢？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如何的？或者是你想想，在你身边的人，他们跟人的关系或者人际关系又如何呢？如果打分的话，你又打多少分呢？我们来看一部的短片哈。 人之所以会快乐，当人与人连接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拥有大大的满足感。手机是人类彼此连接的工具，活在这新兴的时代，我当然要 update 我自己啦。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总有无数的信息要回复。我一直努力在使用手机与人连接，我希望可以与人建立更好的关系。没问题，没问题。等一下两点。OK OK。我 order 的货来了没有哈？我的顾客已经等很久了呢。哎，不好意思哈，你的货要比较迟一点到呢。 哎，不好意思，是，好，马上就来。 Peace 啊，大家好，我是 Rainbow 阿宝，现在的我呢就是在西部这个地方。 快点去 BBQ 啊！ 是， 打给妈，不要烦了，快点。 去， 哎，不热， 别动我。 是，很好，对，就是这样，是 ，yes。 Thank you. See you later. 哎，不能，我的帽子歪掉。 不好嘞，你的头靠过来一点，再读一张啦。来。 干嘛？ 嘿嘿， 哎呦，转信呐，关机。 嘿，因为我想把这美好的时光留给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 啊，你讲的哦，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把手机放桌子中间，谁先拿谁请吃，怎么样？ 哎， 来，你 就渐渐明白。手机的连接无法让人心灵感受到真实的快乐与满足，许多时候我们为了连接别人而忽略了身边更真实的连接。 看大家这么开心拍团体照， 请客。 透过这部的短片给我们一个看见，还有一个提醒，这个时代或者这个社会的发展是越来越进步的，这个的进步会导致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丰富的物质啊，特别我们已经有非常好的交通了，对不对？去哪里都好，我们很方便。甚至科技的设备，或者是一个这种的所谓的通讯的这科技，非常的怎么样，也很好了。甚至我们从科技里面，我们要找回老朋友，很容易找到。不论甚至人与人之间，你不论多远，你只要按一个button罢了，按一个按钮，你就可以马上跟对方怎么样有很好的联系。这个科技应该是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越来越靠近的，但是我们从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去发现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因着科技的发达或者进步而更加亲近啊，反而是怎么样呢？我们发现到可能是越来越远的。中国他做了一个调查，什么调查呢？都市异乡青年的调查，就是说从他们住在异乡甘榜的这青年人去到城市工作，而他们去调查他们几久或者是多少次回家乡。从这个调查发现到，一年365天，虽然交通已经非常的方便，已经非常发达，但是 有 68% 的年轻人陪父母亲一年是少过十天的，365天少过十天回家陪家人。而且根据这个报告也显示，这帮年轻人在外面打拼越久，他们回家乡的所谓的次数或者时间是越来越少的。不但这样，美国他也做了一个调查，调查发现什么？孤独感。当我们讲孤独感的时候，我们想到在什么年龄层会觉得孤独呢？年长的，对不对？年长的年龄层。但是从这个调查里面发现到，孤独不只出现在年长的这个阶段嘛，反而已经有48%的年轻人，16岁到24岁之间的这帮年轻人，开始有这个的孤独感。而且从这个研究当中发现，人在社交媒体的时间越长的话，反而显示出他越孤单。而且发现到这帮的人只在网上跟人聊天，不愿意当面或者面对面的跟人接触交流。弟兄姐妹，虽然科技很发达，但是我们却发现到没有使人有最好的这个的关系，人际关系。就好像刚才短片所讲的，手机的连接无法取代与人与人最真实的连接。换句话说啊，我们要真正的与人建立关系，我们一定要怎么样？面对面的去跟他建立接触。其实上帝不断的在呼吁我们要跟人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或者建立关系。比如说特别是借着团契或者小组的生活，从刚刚的经文提到不可停止聚会。首先这里的聚会，它的原文是指正式性的聚会，那是指一般崇拜型的聚会，或者是信徒正式交流型的聚会。换句话说，这类型的聚会就好像今天教会的主日崇拜的聚会一样，或者是团契小组的聚会，那是一个信徒正式聚会交流的一个聚会的这个的所谓的时间，或者是好像今天生命小组主日，那是指生命小组的一个的聚会。其实当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希伯来书，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当时他发现到因着当时代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面对着所谓的信仰危机，当时政府在逼迫着这一帮的所谓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因为成为了基督徒，他们好像失去了他们犹太人应当有的权利，他们被这帮非基督教徒的这帮犹太人排挤、讥笑、逼迫，导致很多犹太人的基督徒怎么样？哎呀，很辛苦啊，渐渐的怎么样？离开基督信仰，转回犹太教。也因着这个缘故，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他也写希伯来书给这帮的基督徒，给这帮的教会，要给他们鼓励，甚至纠正他们各种的一些的错误的思想。主要是什么呢？鼓励他们，你们要继续在信仰上站稳，打好这个根基，要他们认真的去遵行真理，守着这里的信仰。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其中一句话说，不可停止聚会。这个不可停止聚会是劝勉当时的基督徒，你们应该与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要不断的怎么样，有接触，有交流。因为你们在接触交流的时候，你们可以彼此的鼓励，可以彼此的劝勉。为了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你们能够继续在活在基督里面。那是当时写这封书信给他们的目的啊。今天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有聚会啊，每个教会都有聚会， 不论是主的崇拜的聚会，还是团契的聚会、小组的聚会，而且每间教会，包括我们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领袖，都苦口婆心的鼓励、呼吁弟兄姐妹们，大家要参与聚会，大家不要停止聚会。其实我们的目的就很像当时希伯来书作者写给当时的基督徒一样，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活在基督里面，希望你们继续的能够跟主有这个联系，不要离开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有很多的诱惑，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挑战，跟当时的时代一样，有很多的诱惑，很多挑战。许多的基督徒可能因为这些的诱惑、这些挑战，怎么样，不能够站稳在自己的信仰，可能会渐渐的怎么样，从基督信仰离开，而离开了上帝。因此，教会生活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成长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特别借着团契或者小组。而今天的经文给每个基督徒一个提醒，我们要建立三个的彼此，以致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我们继续的活在基督里面，我们不会离开主。从经文，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三个的要建立的彼此，哪三个呢？第一，我们要彼此相顾。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顾。什么叫做相顾？相顾就是顾念、照顾或者思念的这个意思。有一个故事这样子说啊，有一个很身体很健壮的一个人，他午餐过，有一天呢，他午餐过后呢，他就打算啊休息一下，小休一下，睡个午觉。于是呢，他就在这个小休的期间呢，他做了一个梦。他发了什么梦呢？他梦到他的胃跟他说话，他的胃说啊，主人啊，我在你的身体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的器官，你看，若不是我把食物消化变成身体所需要的这个养分，你哪可能长得这么强壮。所以那个胃跟他的主人讲，我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哇，当胃讲完过后啊，嘴巴就很不服气了，你知道吗？嘴巴就说，老兄，你可不可以这么骄傲啊，如果不是我把食物咬碎，你哪可能会消化呢？所以我这个嘴巴才是最重要的。我当嘴巴讲完过后啊，手开始讲话了，手就说啊，若不是我把食物送到嘴巴，你哪里有机会把食物咬碎？所以我这个手才是最重要的。我这个时候啊，脚也忍不住了，你知道吗？脚就说啊，若不是我这个脚走到食物旁边呢，你这个手怎么可以拿食物来吃呢？所以我这个脚才是最重要的。哇，最后啊，眼睛也忍不住了，眼睛说啊，若不是我这个眼睛看到那个食物，光凭你这个脚，你可以知道食物在哪里吗？所以我这个眼睛才是最重要的。哇，这个时候啊，那个胃啊、嘴巴、手啊、脚啊、眼睛啊，开始怎么样争吵啊，哇，我是最重要，我是最重要。哇，这个时候主人就从梦里面怎么样被吵醒了。弟兄姐妹啊，请问哪个才是重要啊？胃啊、嘴巴、手啊、脚啊、眼睛，哪个重要啊？我相信你们的答案应该跟我一样哦，全部都重要，对不对？全部都重要。如果我们把他们分开的话，他们就会失去了他们应该有的功能，他们就会失去了他们应该有的作用。单凭一个手能够叫主人身体健壮吗？不可能的。单凭一个脚能够让主人身体健壮吗？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不能够单独的去完成任务，他们唯有怎么样彼此相顾，他们才能够完成任务啊。比如说当眼睛看到食物的时候，脚就怎么样就会走过去了，走过去过后手就会伸出来拿食物吃，放进嘴巴，嘴巴它就能够咬碎吞进胃里面， 做消化，才能够帮助身体得到它应当有的养分。同样的，从圣经其实也不断地给我们提醒，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好像一个身体，只有一个身体哦，没有两个身体了，只有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谁是我们的头啊？基督，基督是那个头。而我们呢，我们相信他人呢，就是那个肢体啦。可能你是手指，可能我是脚趾，可能你手臂，你可能是脚等等，我们不同的肢体，每个肢体有每个肢体不一样的用处。而这些的肢体需要怎么样不断的联络，不断的联系，不能够单独工作的。因此我们不能够彼此的对这些肢体说， 我们用不着你了，我们不需要你了，我们不能够这样说的。同样的，我们不能够跟弟兄姐妹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们不需要你了，我们用不着你了，请你离开，我们不可能这样说的。反而我们会彼此说什么，为了身体能够健康的成长，我们需要你，对不对？为了身体的健康上，我们要手留下，我们要脚留下，我们需要我们健全嘛。同样的，我们为了教会的成长，我们也需要跟弟兄姐妹说，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特别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刚才我说了，有很多的诱惑，有很多的试探的这个时代，基督徒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面对着许许多多的诱惑，许许多多的挑战。在这些诱惑挑战当中，我们更加要怎么样，彼此相顾。好像保罗所说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不要只顾自己的事，要顾怎么样，别人的事。我们当我们去顾别人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保持我们整个肢体的健全。我们不会让我们弟兄或者姐妹怎么样离开这个肢体，或者离开这位的主。因此我们要相顾。芙蓉堂属于一间大堂会，我们会有多少人呢？超过800人呢，会有800人。一个堂会有800人的会友，如果只靠牧者，我们很难兼顾到每一位会友的需要。而且如果每一位会友只是来单单靠来主的崇拜，可能你会开始会参加久了过后，你可能会缺乏归属感，而渐渐的你会成为一位麻木的基督徒，只来崇拜，归属感没有了，到最后可能你会怎么样，离开主的，离开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受到，或者是你没有得到真正的被牧养。但是当你参与小组或者团体的生活的时候，特别是小组，因为小组我们限定人数啊，你不可以超过12、13人。因为小组人数不多的时候呢，以致怎么样，弟兄姐妹可以更多的交流，有更多的相处，有更多的关怀，有更多的接触，大家能够彼此相顾。在小组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的怎么样，在属灵生命上我们可以不断的长进，不但一起成长，我们也一起面对怎么样许许多的诱惑试探挑战。所以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彼此相顾的一个联系，不但要建立彼此相顾，我们要建立怎么样彼此成长。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经文说，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什么是激发？激发是指刺激、激动、推动的意思，那是激发。从经文让我们发现到，这个激发是带着正面的，这个激发是带着好方向的挑战。特别他说，激发什么呢？有爱心，能够还有激发什么呢？有行善的一个动机。这个的激发是一个成长的阶段了，让我们看到你成长啊。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到初期教会，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天天过着怎么样团契小组的生活啊。我们能够发现到他们天天一起敬拜的，他们天天敬拜，他们天天一起去学习神的话，圣经说他们去学习使徒的教导，甚至他们在家里面小组当中，他们天天怎么样掰饼分享，还有呢一起祷告。他们不单单做这些敬拜的这些的所谓的属灵的层面的事情，当他们 做更多小组，在不断的敬拜、不断的分享的时候，圣经实际就让我们看到，他们还怎么样？凡物公用，他们卖了他们的产业、家产，分给有需要的人。弟兄姐妹，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天天的团契的生活、小组的生活带来了改变。什么改变？不单人数增长哦，他们一次突然之间，他们的教会人数3000人了，少数人数变成3000人了。不单单成长，人数上的成长，特别很重要的是他们属灵层面上的成长。他们可以愿意凡物公用，卖了产业分给有需要的人，这个就是激发了他们怎么样初期教会信徒的爱心，激发了他们行善的这个的心。换句话说，信徒因为他们天天的聚会，激发了他们突破他们自己，改变他们自己。今天有很多的人，包括基督徒，很想突破自己，我们很想改变自己，但是如果你只靠自己，我告诉你，那是很难的事情啊。你是想想，如果一个人他很想要身体的健康，他说我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于是呢，他说我要过着一个有规律的一个运动的生活。如果这个人他的定力不够，我相信他很快的就怎么样，做了一两次的运动就怎么样放弃了，他就会不坚持下去了，不能够坚持，因为给很多借口。哎呀，今天很多case啦，哎呀，累啦，哇，很忙啦，哇，开始渐渐的怎么样？本来开始很有火热，要每天运动啊，但是渐渐的到最后，哎，好像没有运动了，不能够坚持，因为他定力不够。但是如果这个人尝试，他越固定一般的人，哇，找几个朋友喜欢要也要有这个的目标的，要一起固定运动的，他找这些人固定的一起运动，我相信他们彼此之间会怎么样？激发对方的，一通电话就来，哎，打球吗？好好好，哇，很累啊，来啦来啦，哇，你就会去了，因为有怎么样，有人在帮助你，激发你，挑战你。当大家不断的彼此鼓励的时候，彼此激发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达到怎么样有效的规律的运动生活，他们可以得到身体的健康，这个就是一个成长啊，弟兄姐妹。同样的，在信仰上也是一样。我们信仰，我们很希望有突破，我们在信仰上我们很希望有这个改变，但是往往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读圣经好像开始读了一两天过后就不读了，祷告好像开始一两天祷告过后就不祷告了，我们好像开始有火热，但是很快的那个火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靠一个人你很难坚持走下去的。我们欢迎大家要加入小组，不可停止聚会。当你在聚会里面，在团契，在小组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到特别小组组员之间就会激发，就会鼓励，以致大家一起成长，不论在属灵层面上敬拜爱人行善等等的层面上，我们都能够借着委身在小组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怎么样彼此的成长，这是我们需要建立起来的成长的一个生命。所以不单单建立彼此的这个成长，彼此相顾，第三个建立是什么呢？我们要彼此的劝勉。经文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所谓的劝勉，那是指鼓励的一个意思。这里的劝勉跟刚才之前所谈的激发不一样，激发它是 带着一种挑战的一种的所谓的态度，挑战你。但是这里的劝勉呢，当你看原文呢，它带着什么呢？鼓励的。而这个鼓励当中是带着关怀的、关心的态度去鼓励的。这些经文清楚指出，我们要劝勉，我们要鼓励，我们要关心，我们要关怀谁呢？那些停止惯了不来教会聚会的人，甚至我们要重新邀请他们回来聚会。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彼此劝勉，不要成为停止惯了不来聚会的人。这个表示什么？这个表示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一个固定的聚会，固定的团契生活或者小组的生活。 弟兄姐妹，请问你有没有固定的聚会的生活？你有没有固定团契小组的生活呢？你看看你身旁的弟兄姐妹，今天有谁没有在我们当中？今天好多人不在我们当中，可能长假。我们看今天好多弟兄姐妹谁不在我们当中呢？或者你想想过去，哦，以前有看到这个人，但是好像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没有看到这个人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成为肢体的，我们要彼此怎么样劝勉，彼此鼓励，关心关怀，好让我们怎么样能够继续的活在基督里面，不要离开我们的主。刚才我讲到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我发现到因为他们天天的聚会，天天过着团契小组的生活，以致怎么样，以致他们整个人改变了，突破了自己，只是因为他们抓住一个不停止聚会。今天是生命小组主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生命小组，或者是你是不是生命小组里面的一个组员。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本堂生命小组欢迎你加入。今天我刚才看上去好像好多还是不是生命小组的组员。目前我们在巴瑞，在拉萨加亚，在罗巴、帕麦、坦布勒、让道、布克巴扬、斯拉班图，还有芙蓉市区等等，我们都有这个小组，生命小组的聚会。甚至我们打算在更多的地方我们开小组，甚至我们到我们新的布道所这个达成要开布道开小组，许多人从小组当中得到祝福。甚至我们从圣经我们看到初期教会信徒也参与小组，他们得到祝福，而且怎么样，整个教会的复兴。当我们说我们教会要成长要复兴的时候，小组的生活我们要参与。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参与在小组里面。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刚才我说的一个挑战诱惑的时代，很多时候在这个挑战诱惑的里面，我们很容易跌倒，我们很容易的离开主，我们很容易的离开我们的信仰。但是如果你在小组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人彼此怎么样相顾劝勉，让大家一起激发起来，让大家成长，守着自己的道，能够我们继续的活在基督里面，以致我们这一生都不离开主，直到我们见主面，那是我们需要的。因此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参与生命小组。当然我们今天午间比较多组长还有组员在当中，晚间不是很多。当然如果你真的是有想要参加小组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或者找刚才有在当中现世的弟兄姐妹。甚至等下我们晚堂过后，我们外面有一张桌子哈，我们让大家你写下你的资料，哎，你有兴趣要参加小组，我们可以联络你。甚至我们可以看看你住在什么地方，邀请你去到附近的小组的地方参与小组。鼓励弟兄姐妹，等下晚堂过后我们在外面还有这个还有一份的小礼物可以送给你。所以请我们崇拜过后呢，我们可以到外面，我们可以把资料留下来，我们保持这个联系，让你能够参与在小组里面，过着一个团契小组的生活。这时候我们就以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一首诗歌来回应。重新合一，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的来同意合一的心建立主的教会，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一年高过我们的一年，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再来一次，当我们合一敬拜，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重新合一，重新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意，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再来一次，当我们合一，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重新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意，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让这世界为主发光，何以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体贴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得自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意，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让我们先求神国意，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话语给我们提醒，我们要彼此的相顾，彼此的成长，彼此的劝勉，好让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与主你有这个联系，让我们不离开主，让我们能够继续守在主你的真理上，走在主你这个信仰的道路上。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的挑战诱惑，但是主啊，让我们愿意在我们教会生活的圈子里面，我们一起的成长，我们一起的守着主的道。赐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也看顾保守我们教会每一个团契或小组的事工。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